刚好礼拜六，要喝啤酒，要把妞，准备要打铁喽喽，要去哪里喝？到底要点什么歌？不管 disco 电影嘻哈，孩子你都听罢了。夜生活万岁，打铁无罪，我年轻就是奔驰，隔天又要宿醉，没必要宿醉，生活就是这么的干脆，每天都喝到忙忙，视线保持忙，走路都很慌张，打铁完就在刚。 你今天别回家，今晚 party night， 饮酒的处理他会聊的几枚走回来。哦，那个拉面那么辣，要我的妈给那里好办干，每个人总会 party 呀。我是 Super Mario， 我派对 everyday， 又遇见我的妹，就像有吉隆为他爱上他的 Mario。哇哦，这 party 嗨到爆，还有人吹口哨，就连在包厢都有人在嗑药。烦恼随身带保险套，不怕被仙人跳，没不过多穿破，那我来教。你今天别回家，今晚 party night， 饮酒的处理他会要第几枚走。哦，那个拉面那么辣，要我的妈给那里好办个每个人总会卡的呀。 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我每天 party 呀，